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 喂，各位，呢个中秋节快乐！ 中秋快乐， 系啦。嗱，咁咧就今日咧就啱啱就喺呢个不丹啊，同呢个城寨人啊，犀利啊，28人咧就去不丹露营。 哇，露营！ 咁咧就亦都登山啦，去咗虎穴寺咁啊，就所有人都完成晒呢个行程。咁啊，我身边呢个咧就系、是、诶， 边位啊？呢个 六呢个系我哋去睇个祭典啊。咁、咧就我哋咧就有个 workshop， 就系做手工艺嘅。咁、咧原本咧就定就咧就呢碌木雕成嘅，就係咁啦。 哦， 即係 雕好咗先嘅。 收到手上擁有嘅就係呢嚿。咁去到不丹咧就有當地嘅一啲嘅師傅咧就教我哋咧將嗰個木頭啊就上色，就係成為咧呢個拆秋祭典裏邊咧佢哋跳舞啊嗰啲藏傳佛教嘅僧人跳嗰啲舞嘅一個面具嚟嘅。 我笠落個頭度 嘅。佢唔係嘅，其實嗰個眼咧就應該喺個口度推嚟出嚟嘅、 啊， 然後咧就用紅布綁住呢個下巴呢個位嘅，嚇、 啊、 咁、啊、就一個相當有特色嘅藏傳佛教嘅一個祭典，咁我哋就去睇啦，咁亦都有個 workshop 俾啲城寨人咧一齊去做呢個手工，咁咧就呢個咧就係半完成品啊，邝永孫嘅，就係、是、八吉祥裏邊嘅寶瓶啦，咁畫完真係好靚嘅，其實 哦，呢個 係 佢自己原身設計自己雕埋嘅。 唔係木就雕好，我哋負責上色。 哦、啊、 嚇，咁、如果男仔通常中意就係做呢個面具。 我中意呢個多啲啦，比較緊要。 咁誒呢個就鹿啦，隔離嗰個就係神鷹啦 ，Garuda。 神鷹嚇， 咁、咧就可以拆得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好多朋友都攞翻嚟， 咁、自己 就會 係 有個 workshop 嗰度咧就完成埋，未畫好嗰啲就會繼續完成埋。 嗯。 咁啊呢個咧就飲杯先。 飲杯。 哇！呢、這個犀利啊！呢、這個喜馬拉雅山水啊！洋製的不丹威士忌，甜甜地啊， 甜甜地好滑好順口。 係啊係啊，咁咧就印度人咧就瘋狂去呢個不丹搶購嘅，叫做 K5 嘅威士忌。咁咧就大家如果有機會，我哋以後有呢個 不丹 會啊或者活動嗰陣時咧，就可以上嚟探下。其實 飲翻啖 我啦，真係 好滑，好似賣緊廣告咁。 我得一支嘅咋， 飲曬冇啊賣廣告， 我一箱嘅啫，係嘛？咁啊今日咧就阿徐少華同埋阿 土伯 杜君衡咧就都要過呢個中秋嘅家庭日啊， 要食飯啊， 要食飯、 一定要去啊，冇得唔去啊！ 咁咧就所以揾咗黃錦星局長，因為咧就最近冧樹冧得多啊，咁局長咧就都冇咩嘢做， 局長都 啲樹冧曬啦。 局長都好似潛咗水喎， 係啦， 啊環保局即係邊度？ 都唔使保育啦啲樹，因為已經冧咗成萬幾棵咁樣，咁咧就上嚟咧就。呢、這個做呢個今集嘅呢個奪命撈鬆嘅主持，咁咧就另外有神秘人咧就做呢個奪命撈鬆嘅 operator， 係唔該曬神秘人先， 係啦，唔該曬呢位神秘人， 咪咯放我上嚟， 係啦，飲杯飲杯， 飲杯飲杯神秘人， 咁咧就難得中秋節假期咧，大家就繼續去睇我哋節目啦，咁樣，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多啲機會咧可以咧就同城寨人咧可以，即係你入咗會之後咧就可以去好多嘅唔同嘅地方啦，咁樣， 嗯， 咁我哋出年二月。中咧就會再去一次不丹嘅， 啊，又咪一樣形式咯，都係行程。 今次就係另外一個祭典啦，就喺普納卡嘅中堡裏邊嘅一個藏傳佛教嘅祭典。咁、都係有面具舞啦，有啲手工藝啦，咁亦都會扎營。不過今次就唔係燒嘢食，係打邊爐。 係咪要入咗會先得先？ 啊，會員係啦，有 會員先知道嘅， 就可以一齊 優先啦。 係啦，咁就、都幾有趣嘅，因為咧就我哋成日講話即係同行。同行咧，咁好多時喺旅途上邊咧，就特別係登山嗰陣時咧，高海拔登山咧，就可以體現到大家即係互相照顧，即係互相幫忙。 但係啱啱我哋開麥前聽你講，可能有啲老人家六啊幾歲都上去喎， 上到啊， 同埋有啲係即係啲係即係行動唔方便都照上到 啊，或者體能比較差嘅，咁因為大家幫忙嘛，一個幫一個咁樣，咁、就由海拔2000幾咧一路去到海拔3000嘅。 哇，3000你會有啲咩啊？高山症嗰啲反應有冇？ 有嘅有嘅，會頭痛啦，有啲人就會氣促啦咁樣。咁但係就我覺得都幾難得嘅，其實呢個經驗。咁好彩就係因為咧， 我就本來十六號出發㗎。 係啊，話打風啊嘛，嗰陣時驚緊啦，大鑊。 咁啊驚緊啊，咁點知咧就打到嚟咧，好彩就提早改機票，十五號走咗。咁啊翻嚟，我以為咧就颱風過後咧，就可以冇事啦。 你以為即係可以即係好似平常咁樣冇人喺街度？ 哇！ 直接翻嚟冇事。 就由黃大仙翻屋企同阿爸食飯喺東頭村。咁我沿路行過，我先知道覺得哇咁恐怖啊！原來 即係叫做咁多年嚟五廿幾年親身體驗颱風嘅威力，真係啊！ 冇見過颱風過後一個禮拜啊！嗰、那個喺我由黃大仙下村一路行啊嘛，籃球架倒冧，俾大樹砸冧，成個紅綠燈斜咗撐，即係四十五度噶啦，已經係 九十度 變咗四十五度噶啦，係啦。但就冇人去清理喎，一路行到翻東頭村，我要攬嗰啲樹先至由個公園穿到我翻到屋企樓下，係冇人清理 的。但係有冇見到奇景就係啲阿伯啲，即係啲樹就冧側邊繼續捉棋吹水啦，一奇景嚟。 而家就離曬譜啦，佢就攔房屋處就攔咗一條嗰啲嘅紅白嗰啲咁樣嘅 封 條啦， 係咁意。 咁然後擺一個雪糕桶咁咪完噶咯喎， 冇噶啦，完噶 啦。大佬，我覺得而家香港就好似第三世界地區咁嘅喎，真係。喂，颱風之後一個禮拜啦，已經係。 係啊， 呢個禮拜裏邊，你見到嗰啲新聞就係高鐵嗨嗨嗨啦， 高高高嗨 嗨嗨啦，係啦，嗨嗨嗨啦。咁但係問題就香港人就嗨曬嘢啦，真係。 香港人 冇 人 理 啦。 好似琴日，林鄭月娥先至第一次落區去西貢添，仲要。 因為西貢嗰邊就 地膽啊，吳思福就建制派區議會主席。 我仲要孖住建制派落去做添。 係啦，落去做 show。是看呢個污水廠好似係 污水廠就話之前就佢有故障，入面啲污水漏即係流咗落河咁樣啊嘛。喂，但係其實你話講即係循佢呢樣嘢，我啲朋友討論過。其實林鄭落又死，唔落又死。你落咧就會有民怨俾人插你。喂，你做咩唔停工啊？嗰日係嘛？你唔落咧話你即係叫做即係風災唔視察民情。咁我覺得就係人衰格，你做乜都死係咪？ 同埋，但係我覺得亦都睇你有冇心。我話俾你聽， 梗係冇啦。 即係如果你有心嘅話咧，我覺得冇理由咧係即係風災過後咧。個地區仍然係滿目瘡痍嘅情況底下咧，仲係完全咧係冇件事嘅喎。即係滿目瘡痍下邊咧，你應該就我頭先我撞到一個，即係我翻嚟做節目嗰陣時咧，就撞到一個退休嘅即係前港英嘅高官。咁我就話點解唔 mobilize 民安隊咧？咁樣。係嘛？ 其實據講應該據嗰啲紀律部隊朋友就話咩，其實可以即係。班部咩可以？譬如佢嗰啲係輔助形式嗰啲嘅部隊，可以即刻出嚟幫手嘅喎。 可以， 可以嘅喎，有條例 嘅 喎。 咁強嘅一個超級颱風過後，你而家嗱大鑊嘅喎，你而家跟住嗰個潭尾啊，即係呢個颱風潭 Tammy 啊，就吹去沖繩啊嘛。 好快到個路線好似嘅。 係啦，咁我就話咧，嗱已經熬到散曬嘅啦啲樹。 係啊。 如果真係 touch wood 十月一號、二號又有超級颱風到嘅話。你唔好話八號啊，三號都輕喎，我覺得真係。喂，我見到嗰個紅綠燈真係好鬼危險嘅，大佬，啲人係咁過馬路，嗰、那個紅綠燈係四廿五度咁樣嘅，你嗰條風條拉住佢啊，有偏用啊， 揾繩都拉唔住咁。 嗰條唔 係 拉住佢，嗰條叫你唔好行埋，大佬佢拍落嚟， 成 個點會咁近啊？嗰個位。 同埋唔止啲安，即係呢啲嘅危險，因為而家啲樹以為冧曬，其實唔係，因為即係啲樹我見過，因為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 我見到你 第一日 腳， 第一日 喺度鋸 星期一，我自己一條友落咗屋企屋苑附近，我見啲路清唔曬，我自己一個清咯，即係喺能力範圍之外。但係之後我就去咗深水埗同埋大灣東公園入面咧，見危險啊！點解？其實啲樹就算你冧完一輪之後咧，可能會即係曬啊，或者之前落雨咧，會再有多即係其他嘅冧樹潮，會再冧嘅。同埋最危險就係咩咧？有啲老人家以為哇清曬咯，你望頭頂，我哋唔望啊嘛。仲有機會有樹倒冧咯，同埋有啲樹 係 啱啱斜斜地。 即時嗱，我見到咧，黃大仙就係咁嘅，即時斷裂咗嗰啲就堆喺地下。係 啊， 咁有一啲咧就揈下揈下嗰啲就整咗落嚟。但係咧，我見到有啲樹係斜曬， 係啊， 個樹幹啊、主幹啊， 係啊， 已經嗰個根咧已經離開咗個地斜曬，但係未冧，佢就整條封條就算㗎啦。 係啊， 即係話如果三號風球嘣一聲成棵炮嚟， 我都唔使三號風球啊，落大雨都已經夠大。係 啊。因為佢個根已經鬆曬嘅啦嘛，已經係。 同埋香港你見到好多冧樹啲泥啲根咧係露曬出嚟，就係種得太淺啊嘛。揾個盆栽種大樹啊嘛。 哇！而家發覺好恐怖嘅，一個木盆種一棵巨型嘅大樹。 即 係 你見到個盆， 政府係咪真係要樹木辦去追究下究竟嗰啲 contractor 以前承辦政府種樹嘅 contractor 有冇跟足指引做嘢嘅咧？ 梗係冇啦，擺明。 喂，大佬，我見到我樓下嗰種嗰啲樹咧。喂，大佬真係大鑊㗎！嗰、那個根淺到不得了㗎，全部地磚起曬㗎，係 你見到成個即係嗰個叫行人路都一半冇咗㗎嘛，啲磚起 地磚全部 即係因為啲樹根食住嗰、那個嗰啲磚啊嘛，係咪？ 唔係，所以我就話一個颱風真係露曬底嘅。你以為香港啊市政 好好啊，市容整潔啊咁樣。大佬，你而家真係㗎，你我諗佢啊，整色整水銅鑼灣啊、尖沙咀啊嗰啲咧，就快快脆脆清曬。 主幹就咪咯，見人 係啦。但係你見到咧，而家係嗰啲嘅公屋區啦，最大鑊係公屋區，我覺得私樓就由管理公司去做。咁但係公屋區咧，由房署去做嘅話咧，嗰啲咧就真係大鑊啦。你外判清潔工人係冇咁嘅工具，冇咁嘅泥頭車，冇嗰啲夾鉗去搬走嗰啲樹。 唔係，我要講下我自己清嘅經驗點樣噶啦。譬如你見到咁幼呢啲咧，可能即係啲居民自發就係揾啲手鋸鋸啦。其實原來要買啲樹鋸先鋸到嘅，因為樹鋸長啲，同埋中間啲佢啲窿咧係唔會俾啲即係樹汁食住啊嘛。好多就見到工人就求其啊揾啲鋸木板啲鋸咧鋸到天光，同埋最經典有張相就係差人咧揾乜鋸仔去鋸大樹啊嘛。但其實我之前同個朋友，因為佢有個朋友喺農場做嘢嘅，即係阿 Ronnie 借咗把電鋸翻嚟，就爭好遠。 就係野豬，野豬會。 係啦，野豬王子啦，咁啊借把電鋸翻嚟，其實用電鋸都好危險嘅，點解咧？唔知鋸係借鋸嗰陣時啲樹係，譬如個樹冠塌住嘅時候，你鋸嘅時候你要預計佢咧啲樹點冧法，會牽涉咗一啲咩話嘢，同埋我哋要封開啲路唔俾人行嚟，即係嗰啲防止冧樹冧其他人咧。同埋我哋講嘅就係現場有個樹藝師，原來城寨人嚟嘅。 哦， 係啦，咁啱會見到我咁樣。 奇人異事。 所以我哋即係因為有個即係註冊樹藝師帶住我哋，我係先敢去做呢啲即係咁多清樹嘅嘢咯。一般人唔敢做，同埋太危險啊咁樣咁樣做。 唔係真係㗎嗱，我喺加拿大請個樹藝師翻嚟鋸樹，人哋計曬個力學， 係啊， 攞繩掹住曬，然後知道佢跌邊個位。 唔係佢我嗰陣時好小心啊，佢先教我哋咧，鋸咗細嘅先，即係嗰啲係慢慢拉開細嘅先，然後慢慢去到個樹。即得翻一隻腳支撐嘅時候最，最 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啊，唔單止鋸樹嗰個進度緩慢，政府又唔動員民安隊啊嗰啲輔助警察啊嗰啲幫手。跟住咧最慘就係我睇下譚海邦講咧，而家咧連去放樹木嘅地方都爆棚喎。 嗰個 係 佢啟德就有塊地方就已經爆咗一個啦嘛，已經嗰地方。同埋之後，我哋就算我鋸嗰陣時咧，我哋鋸嗰棵係嗰叫應該係嗰啲起碼過六七十年嗰啲咁嘅細葉榕嚟嘅。 冧咗好多榕樹，你知唔知？ 真係我舉嗰時好靚啲樹木，咁樣我覺得可能之後冇人理啊，入郊嗰就咁落堆田區咯。 其實可唔可以真係揾一啲？因為好多我哋認識嘅朋友都做手工藝嘅，我自己都中意做手工藝。真係可以將嗰啲樹木其實好大好粗嘅，我見到。我喺沿路見到， 起碼粗過呢一個，做呢一個 即係鋸咗出嚟咧，做板又得，做木雕又得，其實係可以係即係幾好嘅，即係一啲嘅。素材啊！ 而家其實有個牛棚地方有收嘅，但係好快爆曬啦！咁多人拎去，係咪？ 但係咪可以有啲嘅政府空置嘅用地，或者一啲 NGO 可以佢負責管理啊？係嘛？你政府唔理啫，而家揾啲 NGO 去負責去管理，叫人將即係去認，即係而家就政府就叫漁護處就叫人登記嘛。但係政府嗰啲嘢一定係慢，第二就一定係山長水遠，唔方便。咁如果我係街坊嘅，譬如我雲大仙街坊咁樣，我想攞啲木。翻去揼凳仔得噶嘛？其實 可以嘅。咁啊，其實有個爭議就係咩？之前有個即係樟木棵大樹冧咗咧，咁啊蘋果就話：哇，有班居民攞把佢鋸啊！啲人就話：哇，好貪心啊，成班喪屍咁嘅。其實我都唔係，即係爭議啲其實問題錯嘅政府啊嘛。即係你如果你居民唔去鋸嘅時候，就算拎翻屋企，好啦，啲人話佢貪心又好，但係起碼啲樹唔使拎去即係堆填區浪費咗咁樣啊嘛，係咪？ 唔係，因為你擺喺堆填區其實就勾 爛嘅啊，真係。 唔係真係冇噶啦，其實你擺咗去之後就基本上就即係其實等佢自己腐化咯。 係啊， 係啊，咁因為我見到今次唔係淨係好多嘅所謂幼枝啊，係好多 好粗嗰啲樹係 巨型嘅樹幹係啊。我見到譬如我自己住嗰頭咧幾棵榕樹咧，真係由細睇到大嘅咧都冧咗。咁所以可想而知就係話咧，政府就係咩咧？就以為事先就預警之後咧就可以咧。冇件事，其實從來都冇諗過災後先至最重要。 其實即係 都唔好話災後翻工啊，而你災後嗰個嘅 清理啊嘛， 個災場嘅清理啊，包括係嗰啲嘅受破壞，譬如你見到而家海防博物館個頂冇咗啦，成個帳幕頂冇咗啦， 係啊， 即係打開曬嘅喎，真係好似個菠蘿包俾人揭咗上面 揭咗蓋咯咁樣咯， 係啊，揭咗個頭殼蓋去咁喎，真係。咁啊，仲有就係好多其實有礙民生，所以我擔心就係颱風再嚟嘅。唔係話你話平時冇事冇幹，你慢慢可以搬。但係如果温呢個潭尾嘅路徑一路向西嘅方向行嘅話咧，咁咧就大鑊啦！我話俾你聽，真 係 防患未然。即係如果唔嚟嘅話 ，touch wood， 大家冇事。如果真係嚟嘅話咧，我估計嗰啲原本嘅樹根已經餓到散曬嗰啲咧，真係今次點止一萬棵，我覺得 唔止噶啦，同埋今次可能會即係有人民傷害，因為上次即係大家叫做有個即係安全意識咧，我唔行過大樹底，而家可能覺得兩個禮拜後都冇事啦，過曬啦， 係咯， 咪咯， 咁更加危險。 我真係愕然咧，我琴日先翻嚟噶嘛，我翻到嚟之後我先愕然，我以為颱風過一個禮拜 清曬係嘛？ 清曬㗎啦，以香港做事嘅效率，哇！點解原來唔收尾我 post 咗之後，其他嘅城寨嘅朋友咧就將佢哋自己影到嗰啲 post 埋， 都係咁樣啊嘛， 都 係 咁喎，原來全香港都仲係咁喎， 係 全香港都仲係咁喎，係。其實都幾荒誕喎！ 所以林鄭當時就話：，我唔會自滿嘅，對呢個救災工作即係做得咁圓滿咁啊！喂，火都嚟啦，係嘛？我哋見到樓啲樹冧鬼曬。 喂，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啦。作為一個政客，你呢啲咁樣嘅災後，起碼都落去訪貧問苦指定動作啦。 咪就算俾人話抽水又好，做數都要做噶。 因為冇你新鮮事出，下面嗰啲部門就唔做嘢噶嘛。 見特首都唔叫做去飲飲食食，去走會。 係啦，如果我係公務員， 我使乜做啫？咁積極咧？ 我係食環嘅話，我見到你都飲飲食食。去高鐵嗨嗨嗨嘅， 咪咯，梗係高鐵先啦。 咁我梗係唔做啦，梗係。而家嘅情況咪就係咁咯。最慘就係嗰啲外判清潔工人咯。係 啊， 真 係 做到殘。 唔係佢哋之前我屋企講屋苑嗰邊啦，我之前由尼泊爾咧吹冧咗我自己有個叫做不鏽鋼嗰啲晾衫架咧，成折埋咗啊。咁我最大風嗰陣時候，即係12點到啊嘛，直頭係管理處去嗰個整咧，唔好話私人屋苑啦，連側邊附近嗰啲即係清潔公司、清潔工人啊，或者全部呢啲類似呢啲即係工人咧，係要開工開幾日嘅，有啲直頭話當更當咗36小時，因為啲保安員咧，你完咗之後咧冇人嚟接手啊嘛。 係啊，係咪翻唔到工嘛？ 翻到工啊，咁你咪更死頂咯，咪頂兩更咯要。 佢又放唔到工啊嘛。 跟住放工之後咧，哇，逼爆啦！搭巴士、搭船、搭乘又翻唔到屋企嘅，係咪？所以今次真係民怨咧，即係唔係林鄭所講嘢話自己做到嘢，其實佢一啲做唔到嘢啊嘛，唔好高估今次自己 坦白講啦，你打嘴炮啫嘛，你所謂嘅預防措施，即係不斷喺度叫人哇個風 宣傳好勁啊，好勁啊，好勁！ 大家小心，好啦，你期望管理成功，問題政府真係做嘢係咩咧？係個城市受到破壞之後，你點樣令到盡快復原啊嘛？ 係冇嘅， 係咪翻工已經係失，即係已經係完全係失策噶啦？係咪你話政府冇法例？逼令所有人停工，喂，對唔住，你話雖然落咗風球啫，但你可以宣布第一政府嘅部門邊啲係要繼續，邊啲係唔繼續？ 係啦，非必要嗰啲， 你絕對可以 郵差之類嗰啲唔需要啦， 當打風咁處理咯。第二學校停課，呢個必然噶啦。 佢有停嗰兩日嘅咁又。 然後跟住就係咩咧？就係叫所有一啲嘅香港嘅僱主企業。除非必要，盡量唔好叫員工翻工。 哦，佢冇咁講，佢叫大家體諒包容，即係遲到。 哇，咁就好唔同喎、啊！ 連佢自己公務員出嗰份嘢3點先收到， 咁就好唔同喎、啊！體諒包容即係話叫你翻、啊，不過你遲咗就唔好追究啫、啊。 嗱，而家啦追究。 但係調翻轉講就係話叫人唔好翻，非必要都唔好翻，係兩樣嘢嚟嘅。 就互讓互諒啦，咁樣咁啊嘥氣啦。 就係話 你叫個僱主互惠互諒， 你個態度本身就傾向咗僱主咯，然後事後俾人插啦，就搬龍門，就話政府冇法例規定。去呢、這個即係停工， 又話咩又會牽涉到咩法例問題？但 係有咩問題啫？你出嚟呼籲， 唔係你特首最大一個，咪做乜嘢 啊？嗱，你可以commit得到係公務員，公務員就係話所有非緊急服務即停，呢、這個可以做到先例啦。起碼已經有相當唔使翻工啦， 十幾萬人先啦，起碼 跟住再呼籲，喂，你打幾個電話嗰啲大企業啊、地產商、啊， 我哋試下匯豐嗰啲地產商全部啊， 志光打幾個電話，咩勞工局長，喂，全部嗰啲大企業叫佢哋率先自己宣布。咁你後面嗰啲咪識做囉。 咪連鎖店都唔返嘅時候咪全部唔使返囉。 咪係囉。所以我就話呢啲就即係叫做咩呢，叫做搬龍門。將個問題呢就歸咎於冇法例叫人停工。實際上有好多問題嘅處理唔係法律嘅大佬。 白痴嘅，即係如果譬如我講句唔好聽 touch wood 講，香港海嘯咁點呢？唔係颱風嚟㗎喎。有返工呀又。 喂，我話 浸曬條路咁點呀？ 日本啊，打風啊，而家嗰個風吹去沖繩啦又。我上次喺九州日本打風，打到正喺九流米。嗰、那個風啊，人哋係冇香港咁樣掛八號風球就停課停工㗎，係 係 冇風球掛㗎，係到時政府宣布㗎咋，其實係緊急撤離㗎咋。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亦都係顯示到咧，你個政府包括個特首本身咧，目中有冇民市民啊？目中有冇市民呢樣嘢？喂，大佬啊，試過㗎啦，以前我諗你唔記得啦，有個清潔工人翻工。在颱風期間死了的，被樹不知道被樹拍下來拍中了死了的，即是很慘的悲劇來的。所以我說這個呢就是即係我先頭估計就係話啊，都避開咗， 即係唔係出咁正啊？ 超強颱風都避開咗，冇乜人命傷亡咁啊！喺海外睇新聞，但係翻嚟之眼目睹嗰下先知大鑊。 係啊，即係嗰個威力真係我即係咁大個仔未試過嘅，咁大個人。 咪同埋之後啊，我覺得政府。唔單止係即係冇去 mobilize 一啲嘅 紀律部隊，其實我覺得民安隊呢啲時間係應該去做嘢嘅。 其實有啲民安隊就我識朋友就係聖約救傷隊，即係只有收工義務幫手咯。 唔係，但唔係由政府幫保安部啊，大佬李家超 就掛住民族黨 陳浩天啊嘛， 啲樹又唔理， 成班契弟走咗去搞陳浩天搞民族黨啊嘛，你保安局長做乜嘢啫？我成日都話三十幾萬人工唔應該搞嘅你去搞，應該搞嗰啲你唔搞，係咪？所有嗰啲制服部隊咧，點解唔出動啊？係嘛？你話解放軍當然叫佢留喺軍營啦，唔需要佢出嚟。但係其他香港嘅制服部隊咧， 係啊，你講 點解唔可以啫？所以我就話呢個你睇到嘅香港，你千祈唔好有災害。 咪最簡單，即係你話休班警出嚟成日犯罪嘛，而家咪將個帽得唔得咧？ 咪休班警最中意影裙底啦，今次俾你贖罪啦。 咪咯，俾你鋸樹有冇影裙底得唔得咧？ 系啦，俾你锯树啦，唉，唔好影裙底啦，唔好走去呢个非礼人啦。最多啲休班警察做呢啲咁嘅嘢噶啦， 系咯， 系咪洗底啦俾你哋？喂，仲有好多噶，你制服团体有好多噶， 好多民安。 喂，屌嗰啲咁样嘅，攞政府大量资助嗰啲香港少年军去捐咗边啊？ 冇啊，吴国出嚟噶，林振英嗰班少年军， 嗰班阿梁唐青儿同埋啊， 仲系团长嚟噶， 嗰班契弟咧， 冇出现过，冇出声。 嗰班废青去咗边啊？ 话你讲呢啲 咧，要你做嘢嗰阵时候，你班友啊撇晒。系嘛？平時你就攞嚟喺度暴操喺度。 今次鋸樹有危險，真係會攰啊嘛，冇錢收啊嘛，義工啊嘛，要真要堅做點做啫？要義工喎，大佬，我做幾日都冇錢收嘅。 嗰班先至係真正廢青啊！又話上去黃埔軍校受訓，又話入解放軍軍營受訓， 又為人民服務嘅，因為時候咯。 咁而家係時候為人民服務。 做唔做嘢而家？ 去曬邊啊？所以我咪話咯，呢啲就係你見到香港而家淪落就係咁嘅原因。 咪靠自己自救 啊！以前我相信啊，起碼民安隊都出動啦，咁嘅情況。 係啊， 起碼要清理咗有即時危險嗰啲大樹啦，係嘛？起碼你話佢哋起碼受過基本訓練啦，好多嘢譬如用繩索啊、急救啊呢啲咁嘅嘢，係嘛？咁你仲有好多嘅前線嘅公務員係可以動員噶嘛？ 嗯， 喂，唔係話一定要 on payroll， 我係嗰個職級我先至做噶嘛？ 係啊， 如果政府帶頭嘅話，我唔信林鄭月娥帶頭。走去搬樹枝，你班契弟嗰個叫埋手。 其實今次係即係衰啲講咧，最後應該係加分嘅好時機嚟嘅喎。 佢嘅心思， 即係如果識做嘅話， 你聽下成班嗰啲李家超啊，嗰啲林鄭嘅心思就去咗 high high high 啊嘛。 同埋港獨兩樣嘅啫，冇啦。高鐵同埋港獨。 港獨個劇本就寫好噶啦，就攞嚟中秋節執行嘅啫。 咁啱嚟到搭住個 方。問題就係高鐵 high high high 就將成個政府過去嗰兩個月啊，所有嘅資源啊、心思啊、開會啊，全部就走去搞呢個高鐵。 點樣做好呢個高鐵啊？ 唔係做好高鐵啊，高鐵已經做唔好噶啦。點樣做好個點？做好個儀式，通車。 做好個儀式。 通車儀式同埋嗰個安排啊。就係呢啲咁嘅。 但係都甩碌喎，嗰個安排係嘛？啲飛啲人買到即係鬼揸咁嘈。我記得睇電視咧，小汪係無線出，有個阿叔咧，即係成家人扎馬尾嘅話，有冇搞錯啊？啲行李搭得飛機搭唔到高鐵。而我諗個問題，如果啲大陸人搭飛機落香港，如果原行李咪上唔到大陸都搭個高鐵。 我就係話呢個即係。雖然心思擺曬落去高鐵，但高鐵真係冇得救，我覺得 死症嚟啊！ 係啊，死症嚟啊 ！Before 我哋講呢個 high high high 之前咧，就要招呼下另外一單嘢先。 邊單嘢先？ 呢個陳海欣同埋基哥作勢參選。 哦，今日陳海欣就係即係接受訪問，同阿高永文出嚟啦，咁樣話即係機會考慮參選啊嘛。 喂，但係真係笑爆嘴，我覺得你就已經咧，即係點講啊？滴曬口水已經係舐舐脷嘅啦，係嘛？就做咗陳健康嘅啦，咁耐嘅啦。然後今日出嚟咧，真係虛偽到不得了，就話自己係真誠參選， 係 因為颱風之後 見到人自發執樹葉， 喺長山見到人哋自發執樹葉， 好感動啊！ 覺得好感動，所以出嚟為香港社會做啲嘢。你有冇見過一個政客係無恥到咁嘅地步？ 哇！呢樣叻啊，呢樣做到嘢喎！ 係全香港人已經知道你會參選 嘅，未做政客已經咁無恥咯，有潛質喎呢樣。 即係我就諗起呢個咩咧？以前呢個摩登保鏢啊，你有冇睇過？ 我記得有睇。 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 啊， 就喺呢個日式嘅商房裏邊， 哦，扮咗個倒影嗰度。 係啦，咁咧， 扮差佬啊， 就喺入邊就睇住佢哋。 佢扮人 多啊嘛。佢就喺度扮啊人強馬壯，又出埋騎兵又成，喺度走嚟走去。嗰班賊就翹埋手喺度睇住佢兩個人喺度。 得幾條友喺度行嚟行去，扮人多喺度，倒影嗰度。 得兩條友喺度做戲，喺度人扮人多喺度行嚟行去。呢個陳海欣咧，真係。你話佢蠢咩？你話佢精咩？佢實在好蠢，係咪？一路唔認自己參選，其實係人都知道你喂大佬啊，喺萬國殯儀館出面整張咁大嘅呢個咩 健康大使嘅宣傳啊嘛，咁樣嗰個 係啦，咁樣 喂一轉咗人喎，轉咗啲邊個啊？ 邊個？ 洪金寶。 唔係黃金寶轉咗色啊嘛，黃金寶係啊，轉咗黃金寶， 而家 係啦，變咗啦， 換咗第二個， 都係健康大師，係啦，變咗黃金寶頂上啊嘛。 喂，咁係人已經當日已經預告咗你係參選， 一除證就參選咯。 一除咗嗰個健康大使嘅名字就去參選，跟住就舉言作一個咁嘅理由，就話因為颱風期間見到象山村啲人集體搬樹， 好感動， 就好感動，所以決定為香港做啲嘢。如果咁嘅人都選到咧，我話俾你聽啊，真係天無眼。喂，大佬，你想選，連自己參選嘅理由同動機同埋個決定咧，都係咁樣用一種即係欺瞞市民，其實係欺騙嚟嘅，其實係嘛？然後係人都知道，三四個月前中聯辦已經篤定你去參選。 一早呢個附近都派曬報紙啦， 派曬入曬信箱， 寫段入曬信箱添啊！ 入曬信箱啊，同建制派 啊， 建制派嘅議員拍住佢入曬信箱， 孖曬頭同佢派單張啊！ 咪咯，然後話因為颱風所以決定參選。如果我懇請而家睇緊我哋節目嘅人咧，一定要幫佢反拉票。 點反法先？ 唔係淨係幫劉小麗拉票，係逢親你認識。是建制派的親朋戚友叫他不要去投票， 為什麼不投呢？ 不要叫他投劉小麗，因為改變不了他是藍絲但是叫他這個這樣的契弟這樣騙你的大佬， 就是 是不是你說我寧願留回兩年後投袁秋好， 投白票啦，建制派是不 是 白票運動， 建制派投白票， 票照投，投白票， 他又沒有裝的，他又不是民建聯的嫡系， 什麼都不是， 兩年之後民建聯怎麼拿回他的位置， 咪咯，我又唔忿氣啦，插對腳埋嚟。 多隻香爐多隻鬼，結果佢係打死阿信仔噶咯，可能。 信仔冇得行噶啦，呢個 位 咁似即係兩兩個。 如果俾兩個，即係兩個都係契弟嘅，我寧願揀個冇咁契弟嘅。 契妹定契弟啊？ 建制派嘅選民 要契妹契弟，我契弟好過啦。 唔係，我要契弟嗰個契妹啊！ 呢個都冇鬼應足嘅，呢個咩人嚟啫？ 喂，同埋你咁連參選一個咁簡單嘅問題，你都喺度講大話。 唔係咯，信仔都型啊！ 唔係咯，即係我就係話你睇到呢個人嘅質素之低啊！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有藍絲的親朋戚友或者屋企人，你勸他不要投票得了， 不要出去投票，不投得了， 你不用硬硬將他扭去投劉小麗 算了，那些扭不到的了。 第二，如果準備去投馮檢基那些，這個要做事了一定要勸他們不要去投票，要投劉小麗。 為什麼呢？基哥不 要，基哥就一定篤定參選的了。 但不是，基哥現在說是如果劉小麗被 DQ 才參選，基哥說， 我告訴你，基哥退得這個民協，他自己一手創辦民協，壟斷了這個主席之位這麼多年，近年才交班，六條幾嘢還要去參選，上次又說最後一次 了，那次說做中場那次，那次最後了，拍完片 了，最後一次了，這條政壇李克勤，即是污蔑了李克勤，李克勤都是契弟了，其實 更加契弟， 比李克勤更契弟的契弟，這樣的話就一路跟陳海欣一樣遮遮掩掩，又歸咎於泛民不民主。喂，大佬，當初 有什麼陰點啊？ 民協是有份參與這個協商平台的， 不嬲都在那個民農裡面機制的， 不嬲都在這個機制裡面的， 你不出聲的時候之前 一路不出聲，不出聲，好了，到人家已經 nominee 了，今次不搞初選，你又孖叉人家不初選，又說陰點，是吧，就在製造負面新聞來攻擊這個劉小麗，我覺得呢做政客很簡單的，你最後落台那一下呢， 身形 身形很重要， 但不是你說身形有錢又不是身形了、這個、買師傅有什麼所謂，說 身形劉千石就是前居可鑑，我覺得估不到馮檢基中 不會後塵、 不是，我覺得中屈敵， 中屈敵過馮檢基， 他的下場跟王承志是一樣的 即是表示什麼， 王承志拿 中間超人， 中間超人不是拿四千多票就收皮咯， 戒都戒不動， 是啊，戒不動，狄志遠去了哪裡，大家記不記得 狄志遠被射了嗎， 兩年前還是這個什麼的爭著訪問他的， 是啊， 是吗？冯检基的下场将会是这样，我觉得。 但会不会之后被他做官，好像汤家华这样，有官做 的。他的朵臭成这样。是吗？汤家华入去做行会的时候，朵都未算好臭啊。 现在还是资深法律师之类的。 但你想想，如果冯检基的朵臭到这样，你是林郑，你敢不敢惹他？有异味的。 林郑最怕都有异味的人的，是吗？ 第一，林郑就最憎政客。第二呢，就是见到这些这样的扭来扭去的话，我觉得呢，坦白说，你是即係建制派，你都不敢用佢啦。 諗多咗啦呢啲。 嚇、啊，我覺得又唔係嘅，我覺得收單嘅啫。林阿馮檢基好簡單嘅啫。 嗯， 係嘛？即係而家呢個咁嘅局，大家睇得好清楚噶啦。即係最大嘅敵人對共產黨嚟講係邊個？ 嗯， 而喺同一戰線下邊咧，只要係針對佢嘅最大敵人咧，都可以係朋友嚟嘅。 當然啦，朋友嘅敵人就係我的敵人啊。 係啦。 喂，同埋馮檢基之前都一早佢話 book 咗五個 van 仔去賣廣告啊嘛。 又是 是啊，他讲了的了之前他说那么大的东西不是选举用的。 他不是借给陈借给陈陈海恩叫他。 是不是拿来投票用上上车这样包起个五个 van 仔这样。 即我觉得呢政客参选呢就个个都有自由。但是那个食相不能太核突。你能远正正经经一早讲明是啊我要去选的了，我是不妥这个刘小丽，不妥你卓人的了。上次九龙新界西整死你卓人，今次再整死他都得。 我讲到明吹啊。 讲到明吹啊，我是要戒死他的了。 咪 咯。那咪赢咯。起码有一架本土派会撑你咯。是不是先那你本土派好爭你卓人刘小丽的嘛。那咪射落海之源咪射落阿基到咯。 这个可能。 还有阿基条窄巷都是给你的给你用的啦。 现在窄巷机之前呢就走了去一个即黄毓民下面支持者那些网台那里宣誓。 宣布参选嘛。 不是参选他就 不停闹泛民。啊阴点这个刘小丽有没有搞错啊。 喂大佬你民协有份参与一个协商平台的当日。你最后退出了民协是你的事来的。 可能他现在用即是另外身份讲啦，同埋他之前唔止一次，之前都去网民节目讲噶嘛，数臭泛民啊嘛。 喂，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嗱呢啲咧喺边度食喺边度屙，即系凡系咧一变面走去数臭以前嘅 出埋书添咧， 坦白讲啦，香港人经历过呢几年咧， 我有版睇啦。 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嘅呢啲咁嘅政客咧，你由汤家骅、黄成志、狄志远一路到佢。成條線有腳影足的我告訴你 即是那個黑白無常太明顯了大佬。 不是啊全部都是葉國華那條線的 是啊他抽回 你看阿梁慕閒和司徒華講葉國華你就知道 了地下共產黨 本書全部都是回點文協那條線出來的 是啊 誰不是張炳良 都是 是吧還有這個鄭家富 是啊 又是回點系出來的李華明又是回點系出來的 越數越多 現在是文協系的就是這個什麼了當日文協喂，真係翻去舊帳嘅喎！1996年加入臨時立法會，咪就係中聯辦新華社禁制咯。 係啊， 係所有民主派決定係唔加入臨時立法會㗎。 佢要知己， 因為佢係非法組織嚟㗎嘛。 佢要知己知彼嘅話，要入去睇下做啲咩。 佢話又傾又砌啊嘛，大佬。 佢砌過啲咩咧？ 喂，佢俾人傾，俾人砌啊！ 砌又有，我上去俾人傾，俾人砌啊！係 啊，佢上去俾人砌啊，有根本，所以咩又傾又砌。所以阿陳耀南，你記唔記得當年喺龍門鎮裏邊話佢卑鄙無恥，真係要攞翻嗰段片出嚟。 有 YouTube 有嘅，仲有嘅 YouTube 抄翻出嚟。 真係要真係要揾翻出嚟嘅，真係冇講錯嘅，真係。 我要打爆機啫，有呢段。 係咪？只不過呢十年嚟，大家唔覺就以為佢洗咗底。其實當日臨時立法會，大家已經睇得好清楚㗎啦。馮檢基係個咩人？根本就是跟共產黨揾食的人咯， 咪咯， 係嘛？適當時候一禁制咪出翻嚟。 我同我唔明本土派去抬馮檢基嘅時候 咧，咁咪有原因我覺得。本土派因為爭阿劉小麗當日就應該 攞佢哋票， 就攞咗啲票就令到阿鬱敏輸咗噶嘛。 搭咗票九龍西嗰陣時候，但問題之前佢哋成日話啲泛民入呢個中聯辦去傾偈啊嘛。馮檢基都有份嘅入中聯辦，唔居公投嗰陣時。 點止啊？喂，臨時立法會咧，我話。 咪咯，兩單加埋啦。 1996年加入臨時立法會咧，一個喺深圳開會嘅香港立法會。是他有份加入， 還不止喎， 而林立會你知唔知做過乜嘢啊？ 就係寫咗條例，恢復咗啊嘛。 係啊， 就係馮基有份坐呢個會。 林立會裏邊將1995年、1996年所通過嘅私人條例草案，去廢除殖民地惡法，全部恢復，就係林立會啦。 馮檢基有份開會。 我唔計你過去嗰啲衰格嘢，我淨係計林立會呢啲咁樣嘅帳，我都話啦，一定要攞翻出嚟講。 係啊， 係嘛？而家用嘅社團條例、公安條例嗰啲嘢。就是林立會恢復的了，我告訴你， 所以不是本土派那些聽清楚 了，其實是 不是，不要理會綁馮的時候想馮基做了些什麼，有份殺你本土派、港獨派的嘛，要認清這件事啦。 不會的，他們覺得，因為他們覺得主要打擊對象是劉小麗嘛，還有李卓人嘛，所以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咯，這個就是這個邏輯咯，這樣。但我自己覺得呢，無論誰代表泛民參選，劉小麗好，李卓人好，始終是佔上風的，大家不要高估了馮檢基這個人的影響力。當然他在個別的屋邨裏面總有一些呢上了年紀的阿嬤過去幫他申請過綜援、幫他量過血壓、幫他申請過調遷、那些人是會給回街坊票的。但是看上次初選、 我們在現場我知道 了，那次初選你已經看到了，其實馮檢基在泛民的支持者裏面已經失去了他那個的號召力、 那招他試過出動過旅遊巴的，就算那些阿婆坐他旅遊巴，結果投票姚松炎 是零的。所以我就話很多人話驚咩咧？我就覺得他的下場其實是跟黃成志一樣的。當他發覺原來他的界票力量只係得4000票嗰陣時候，係冇辦法足以令到泛民在補選裏面落敗。咁佢最後尾一筆找清就完㗎啦。 即係呢一筆大家 將消失喺政壇，我話俾你聽。佢搞咩 NGO 搞咩都唔會再人騷佢。佢同陳海欣一樣，咁核突嘅參選姿態，我從來未見過。建制派嘅人去參選係核突到咁嘅。以前你話曾玉成好，鐘樹根好，李慧瓊好，個黨當面嚟我去選就係咁簡單啦。係嘛？是沒有人會用這樣的颱風，屌見到長山村的居民 很感動， 執樹葉很感動。喂大佬，這些這樣的垃圾 PR 的內容是滾到我們，你不是真的當人當香港人是傻的是吧？ 火滾到滾就有了，一滾到了。 不是真的的，火滾到滾就有了，真的的。但是你實際上見到這些這樣的噁心東西呢，我覺得現在香港真的回到來呢，雖然只有兩天。 已經見到很多嘢咯， 啊！真係我諗係不單真係發覺係一個， 即係你不單佢叉完電子冇曬噶咯， 即係世外桃源嚟嘅，因為唔想再見到呢啲人，唔想聽到呢啲咁嘅。結果一翻嚟，見到周圍都係冧樹，跟住交通燈45度角打斜喺度冇人理，跟住林鄭月娥日日去酒會，然後跟住見到陳海欣今日參選，見到馮檢基上去噏啲咁嘅嘢，真係火都嚟曬。咁但係咧就希望繼續翻嚟做節目，所以咧就。今日中秋假期 都唔放假喎， 系啦， 繼續做節目。 雖然兩位拍檔咧就而家硬硬腳啦，徐少華 食緊月餅啦，係嘛？喺度上魚啦， 喺度 飲唔知咩酒啦，又 呢個阿陶君衡又喺度咩啦？喺度攬住阿貓喺度睇電視啦，梗係好啦，休息一陣先，翻嚟講下呢個高鐵嗨嗨嗨呢單嘢。 好， 好啦，嗱，我又為大家介紹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個菜啦。咁呢啲咁樣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棒係中國八大菜式入邊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係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上海菜，係四喜烤腐，係用麵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個咧係夫妻肺片啦。咁咧就係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後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個咧就係桂花鹽水雞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邊嘅。咁呢個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